三个人，从雷红的助理到秘书到项目部副总监。看到人的瞬间，雷蒙就知道自己这回是又天真了。雷老狐狸哪来那么好心呢？由着他折腾，这话违不违心呢？ 雷少你请，雷总让我们一路保护好你，放心，竞拍的事儿绝计不会妨碍到您。 项目部副总监也是雷红的人，本来是接替之前的总监做雷蒙现在这个位置，成为正总监的。无奈雷蒙这个大少爷从天而降，抢了他的位置，他现在要说不恨雷蒙，雷蒙都觉得不信。雷蒙倚着车门而立，跟没骨头似的，懒懒的掀开了眼皮看了他一眼。 行，没有这事你们忙，我也肯定不拦着。 雷蒙心里好笑，雷红给拍卖中心备案的那块地是南城商业中心，安哲臣、江哲甚至是秦锦城都备案过那块地，那块地也是水涨船高，低价惊人，就雷氏这点底啊，还真没办法跟几家公司竞争。雷红想要那是做梦，雷蒙就是不使坏他也休想得到。至于雷蒙去备案的燕郊的地，据秦总的极可靠消息，除了他之外，只有安哲臣跟秦锦城两位对这块地有意向，底价呀也是低得惊人。几人先后上车，一前一后到达竞拍会现场。雷猛朝停车场扫了一圈，没瞧见秦锦城那辆低调内敛但仍然掩不住贵气的商务车，倒是瞧见了安哲臣的牧马人越野车。他最近换车的频率有点低呀，看来是真喜欢这辆牧马人了。雷蒙刚往前走几步，便看到了站在门口的安哲臣，男人微笑着朝他走来。 刚有预感你就在后面，一回头果然看到你。小猛，有些日子没见了，最近好吗？ 来成，多谢安哥关心。 雷猛不动声色地躲开他伸过来欲往他身边揽的手，与他并肩往里走。安哲臣眉色微沉，没过多表情地装作没有注意到雷猛的动作，手臂自然而然地靠着他的手臂说道， 跟安哥这么客气做什么？最近一直在忙竞标的事儿，也没时间找你。上次哥喝多了，做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儿，你别放在心上，也别跟哥生疏了，成吗？ 真不要脸啊，就那事儿雷猛都没有好意思提呢，他居然自己说出口了，喝多了还能记得这么清楚，够可以啊。这脸皮厚之程度，雷蒙也是服气。 安哥哪的话呀，我最近也是忙，早把那事给忘了。 安哲臣似笑非笑地睨了他一眼。 哦，是吗？雷子看中哪块地，一会儿哥买给你。 安哥说什么呢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我说要你还真给我买啊？ 当然，雷子只要开口，哥没二话，肯定是拍给你。 那我先谢谢哥了，不过无功不受禄，这么大的礼我可受不起啊。安哥的好意我先领了。 安哲臣笑了笑，还是把手搭上了雷猛的肩膀。 雷子你别误会，安哥没别的意思，只是听说你进公司了，爷爷的遗嘱还没公开，你叔叔虎视眈眈，想要拿下公司的领导权就得做出点成绩，哥只是帮你，当然哥也不白帮。 安哥想要什么？ 雷猛转脸看着他，目光清淡，不冷不热， 他脸上的那道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疤痕退落，里面的鲜肉长出来，留下了淡淡的痕迹，越发的使人诱惑。安哲臣喉头微滚，差点就脱口而出三个字儿：“我要你。”不过时间、场合、情绪都不对，最终理智还是战胜了欲望，他压下了那句话。 当然是利益，我一个商人除了利益还能要什么？ 安哲臣转开眸子，不太自然地把雷蒙往自己胸前揽了揽。雷蒙蹙眉，刚想要推开他，男人已经是收回了自己的手臂了。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行为太过于刻意了，更加惹人怀疑，他又转回了目光看向雷蒙。 雷子，你脸怎么了？ 看出来了，前两天有个不长眼的觉得我挺好欺负，动手动脚的时候我自己拿刀划的，怎么样，是不是特有男人味啊？ 神经病，他欺负你，你还拿刀划自己，这不是傻吗？要我说，你该拿刀划他的，对这种人就不应该客气。 雷蒙饶有趣味地看着安哲臣，笑了笑说道： 安哥的话我记住了，下回要再遇到这种人，我肯定对他不客气。 莫名的，安哲臣打了一个寒颤，有些毛骨悚然。 我们进去吧，雷子，刚安哥说的是真心的，你考虑考虑。 谢谢安哥，我再想想。 两人的位置被安排的不在一处，雷蒙转身走向自己的位置，背过身的瞬间，眼神已经是冷冽如冰了。简心从身后过来，把相关资料以及竞标号牌递给他，压着嗓子冲他说道： 副总监几人就在你后面，待会儿说话注意点。 明白，谢谢，你去吧。 简心不再多说，走向另一侧坐下。雷蒙的心情不是太爽，算计着一会儿要怎么坑安哲臣一把。秦锦城还没有来，这事儿应该跟他商量商量的，他肯定有好办法。安哲臣不是江哲，这人有手段也有头脑，商场经验也丰富，要对付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，让他相信更是麻烦。雷蒙拿出手机给秦锦城发短信： 到哪儿了？ 门口。 怎么还不进来啊？快点，我有事跟你说。 我看你跟人聊挺欢的，没好意思打扰你，怎么聊完了想起我了？ 哎，听你这话怎么这么酸呢？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 雷蒙在文字后面跟了一个特大的鸡贼笑脸，秦锦城给他回了一排小数点，在小数点的尽头跟了三个字儿： 脸真大。 雷蒙笑喷，趴在座位上直乐。刚刚啊，因为安哲臣带来的那点不快，烟消云散了。其实按雷蒙的审美来讲，安哲臣虽然没有秦锦城那样俊美，但无疑也是一个超级大帅哥，曾经他家的娱乐公司还打过他的主意，想让他出道来着。家世更不用说了，比起秦锦城的白手起家，江家可谓是底蕴深厚，家财万贯，人吧也够温柔，至少对他一向都是好脾气，连脸都没有红过，也够将就他，至少从认识以来就没见安哲臣对别人有对他这么更好过。就这样一个男人，要说直追雷蒙，他还真没有拒绝的理由啊。可人呢，有时候就是很奇怪，不喜欢便是不喜欢，连理由都懒得找的那种。 安哲臣那种温柔的表象之下掩藏的东西是让雷蒙厌恶的。虽然他从不曾见过那是什么，感觉不对，暂时天籁也不喜欢，没辙。秦锦城不同，这个男人特别的真，从第一面开始，雷蒙就知道，这个男人表里如一，没有掩藏在皮面下的东西。他冷漠，毒舌又心软，头脑清晰，做事干脆，关键一点还是他长得帅啊，闪闪发亮的那种帅，哪里哪里看起来都是优点了。雷蒙承认他在这一点上俗了，但他一点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错。秦锦城来到他身边坐下的时候，他嘴角的笑意还没能完全的收起。 哎，秦总。 雷少。 幸会。 彼此彼此。 假寒暄客套，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，眼眸里流动出来的情绪只有彼此间才清楚。秦锦城坐下拿出手机玩，雷少正襟危坐，目不斜视，同样是在玩手机。在外人看来，这就是两个彼此知道姓名的陌生人，没有人怀疑他们之间会有什么勾当。